持話我要見佢港獨㗎啦， 係啊， 啲人係啊，明啲先得，你唔係 話你鄧炳強交咪咁解咯，話你鄧炳強無私咪咁樣解咯，慶祝雙十或者紀念辛亥革命嗰個。 毓民讲堂之一字禁浅第五集，且字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形。各位同学大家好，又到了毓民讲堂之一字禁浅的上课时间。今堂讲个且字，这个字真的可以称得上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这个且字要分两堂来讲，今次先讲字源同埋造字本意，下一堂就讲呢个字嘅文言虚词嘅释义同埋用法。一字源，且字初见于商朝甲骨文中。商朝系中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遗留至今嘅最早朝代，可以咁样讲。中国历史自商朝进入一个叫做信史时期，信史是指记事详实的历史，即是比较可信的历史记录，亦都泛指以文字记载的历史，所以信史时代又称为历史时代，是指人类用文字记录历史的时代，和这个所谓史前时代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商代出现的甲骨文和金文，因为多数是刻于青铜器上，亦都称为铭文，是已经发现的中国最早的文字。且字后来陆续在金文、楚系简白、秦系简读、说文解字之中出现。且的字源演变图如下，且就好像祖先神主牌位的形状，后来假借为虚词，于是加士字旁，就另造祖字来表示祖先的意思。亦都有学者认为，且字就好像古代祭祀先祖时放置生肉的鸡案。说文解字就是这么讲了，箭也从鸡，足有二横，一其下地也，凡且之属皆从且。标准字形呢，楷书就是以方节的笔画为主，因此且字由甲骨文的圆画变成方节的线条。说文解字，凡且之属皆从且。以下这些汉字呢，大家都很容易混淆它的读音的，它全部都是以且字作为偏旁或者部首。左嘴、者、嘴、追、追、糟、操、早、吹、坐、左、嘴，这些字呢都是所谓从且，即是以这个且字作为偏旁或者部首。二、造字本意，且字的造字本意众说纷纭，并无统一意见，但大致有以下三种解说。一、左器，即是切肉的砧板的象形。二、神主牌，即是祖先牌位的象形。三、男性生殖器官的象形。二和三这两种解说又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首先讲个扯字，即系阻字。说文解字嘅释义就话：箭也从机，足有二横，一其下地也。嗱，咁样嘅解释显然系根据字形去附会。清代说文解字专家王云喺《说文释例》之中，基于许慎《箭也》嘅讲法而认为，且盖古阻字，借为语词即久，此从半欲定之。说文解字嘅且部就话：阻礼阻也，从半欲在且上。嗱，根据呢一个讲法，阻亦都系古时祭祀用以盛载祭品嘅礼器，而呢个所谓半欲咧，就系讲个阻字嘅偏旁啊，就系个欲字中间嗰个符号，且当作阻嘅初文，即系本字，且阻一字两形，且系简体，阻咧就系且嘅繁体。后来这两个字职务分工就各有不同的解释和用法，相信大家都听过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句成语，这个是比喻自己受制于人，被迫任人摆布。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句话的出处是《史记》卷七《汉语本纪》，古文沛公已出，汉王使都尉陈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迟也，为之奈何？樊哙曰：大幸不顾世紧，大礼不辞小让，如今人方为都俎，我为鱼肉，何辞为？于是遂去，乃令张良留借。今与沛公即是刘邦在鸿门宴上出来后，汉王派都尉陈平来叫沛公，沛公对樊哙说：现在我出来，没有来得及告辞，怎么办？樊哙说：干大事不必顾及小的礼节，讲大节无需讲究小的责备，如今人家好比是刀子砧板，而我们好比是鱼和肉，还告辞干什么？一行人离开那里，让张良留下来向汉王致歉。刘邦参加汉羽设下的鸿门宴，见世事不妙，借尿遁，要同樊哙一同离席。但是没多久，汉羽就派陈平召唤刘邦。刘邦认为应该先向汉羽辞行，但是樊哙就反对。樊哙认为现在的情况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不能够再拖时间，走得快好世界。又说大幸不顾世紧，大礼不辞小让，结果刘邦和樊哙带同夏侯婴、晋强和纪信等将领一同逃走。逃走前，刘邦吩咐张良将带来的一对白璧送给韩羽，一对玉斗送给樊增。张良回到席上献上礼物，并且代替刘邦向韩羽赔罪，地说他听说大王有意责备他，自己就脱身走了，已经到达部队了。这个是司马迁叙述历史故事楚汉之争攸关胜负的鸿门宴其中一个紧张情节。刘邦从樊哙大幸不顾世紧，大礼不辞小让的讲法得到启发，避过一劫，才能够胜者为王，信不信由你。鸿门宴是公元前206年12月在位于前秦都城咸阳郊外的新丰鸿门，即是今天的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新丰镇鸿门堡村举行的一场政治饭局。鸿门宴一词后世被用作比喻不怀好意的筵席，宴会中的项庄舞剑志在沛公，以及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故事传颂千古，而且更加成为常用成语。讲完和阻字有关的历史故事，我们返回正题。至于且 代表祖宗排位乃至男性生殖器，二者原来也有关联之处。殷商至到西周的甲骨文、金文之中的扯字，均用作祖先的祖字。瑞典汉学家、语言学家高本汉是研究中古汉语、上古汉语的专家，他认为扯字蕴含祖先象征意味，有可能是所谓生殖柱的象征，或者即是祖先排位的象形。台湾文字学专家李孝定亦都认为且像神主之形。谷显辉汉字源流字典的释义就说，甲骨文且像雄性生殖器形，是初文生殖崇拜的体现。人类靠生殖繁衍，故或另加氏表示祭祀祖先。不过亦都有人认为这个是不懂古人祭祖的程序，对甲骨文想当然的望形生义，即是说把扯的字形看成了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形，这种释义呢是有欠妥当。中国甲骨文专家郭沫若更加认为扯字就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形。且字是男性生殖器的说法，李敖亦都有两篇文章依语解读，而且不改其独见创获、独立特行的行文风格，自然亦都引起不少的争议。李敖在《中国性研究狂童之狂也》鸡巴一文如是说，我引述：今天早餐前后写了且且且且且，说且字就是指男性生殖器的古字，意犹未尽，想到诗经中一首被曲解的诗《牵肠》，正好可用来说明。也且句末助字都是根据古注引申的，其实他们全没弄清楚。不但他们没弄清楚，有史以来中国人就从来没弄清楚过。其实这句诗的标点该是狂童之狂也，逗号且，原诗狂童之狂也且，他根本是女孩子小太妹打情骂俏的粗话，意思是你有什么了不起，你不想本姑娘，本姑娘不愁没别人想，你神气什么，你这小子，国语发音乱叫了。男性生殖器的台语发音就是烂咒。我这种解释在《诗经》《山有扶疏》中也可依理类推，《山有扶疏》诗中有不见子刀乃见狂且，不见子冲乃见狡童的句子，李德之就译为不见俊俏的子刀却是丑陋的狂夫，当然也是错的。其实乃是没看见漂亮的小表哥，却看见一个傻屌之意。且字一定要译为烂咒，译为屌字才不失原意。李敖在《狂童之狂也鸡巴》这一篇文里面提及的且且且且且那篇文呢，是写于1984年的。这一篇煞有介事的考据文章十分有趣，从中国古人的性崇拜考证到中国文化中的排位，细说且字代表阳具的来龙去脉。他引用清代文人阮元《言经室》一集中的《释且解说》这个早字，早本字是且，原来是没有士字旁的。李敖又说有生殖器才是祖宗，阮元所谓的古文《早佳且字》就是这样的意思。到了小篆出现之后，才有人开始在个且字旁边加上士字，成为现在的早字。早字就被理解为生殖器，当然和且有关。李敖更加考证了和且在外形上差不多的龟字，认为龟亦都是男人生殖器的造型，并且由此推测中国古人有崇拜男根的习俗，更加由且的象形引申， 過去人家常常供奉的神主牌形象，好似呢個扯字，即係源於古人對男根嘅崇拜咁話。李敖呢一篇文章俾語言學家有關扯字是男根象形嘅論證文字有趣可讀，所以不能視其為語不驚人世不休嘅胡說八道。嗰一啲指郭沫若、李敖等人扯是男根象形之說胡扯嘅論者，並沒有提出更具說服力的考證。提出異議的人就認為早的本意是左，即是盛載祭品的禮器，但是西安三店村出土的銅扯，有學者認為形似男性生殖器，所以祖先的早字正是由扯字引申出來的，士字只是祭祀的字字的初文，即是本字，在甲骨文里面就是羊具的符号。扯字的造字本意主要就是左器，盛放祭品的礼器或者切肉的砧板的象形。早亦都是神主牌的象形。男根羊具的象形。学者专家众说纷纭，并无定论。男根之说，或者有人会认为哗众取宠，但是有关论证并非穿凿附会，而是学者的认真考据。各位同学，毓民讲堂之一字禁浅第五集，扯字是男性生殖器象形字，讲到呢度，下一集就继续教大家认识扯字作为文言虚词的解释和用法。记得付费支持和分享一个营养丰富的高质素节目，多谢大家。